确实呢，也有很多非常孝顺的子女。这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不少例子，可以说这些孩子们为了赡养父母都是尽心尽力，父母病重了，他们哪怕是千金散尽，不到最后一刻也绝不放弃。说到这儿想起一个事儿，是98年的时候，我接诊过一位68岁的患者，名字叫王琴。这件事儿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怎么回事呢？ 这位患者呀，当时呢，他是怎么来的呢？我跟大伙儿说说啊。那天的天已经要黑了，我正准备关门，就看到不远处啊，有一位精瘦的中年男子，他背着一位挺胖的老太太向我这边走过来，看见我呀就气喘吁吁的大喊呐，等一下等一下啊。既然说等一下，我就等着他。他们进到店里，这个中年男子呢慢慢的把这个胖老太太给他放下来，然后自个儿呢就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累坏了。 对，累坏了。当时啊那个天呢已经凉了，但是我看见他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跟那儿使劲儿的在那儿拧，都能拧出水来。等他这个气匀乎了，他就说了，徐大夫啊，对不起啊，我是从县里背着我妈走过来的。我们下午1点出点头我们就出发了，我妈呢怕我累，总让我歇歇，这不就耽搁了。我当时非常的震惊，我就说呀，从县里到这儿坐车都要1个多小时呢。你背着你妈走过来。当时他被我一问呢有点难为情，他就说了，我是想啊能省一点就是一点，留着钱呢给我妈治病。因为当时你不知道，一个小时的那个大巴车的车费啊才2块钱一个人呢。为了省这4块钱，这个中年男子竟然背着母亲走了4-5个小时。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孝心。 是啊。 徐主任，其实自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呢，人均寿命一直都在稳步增长。像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呢，也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30年要达到79岁。那这都证明我们国家的医疗技术、医疗资源有了很大的提升。那徐主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什么让你始终保持着这种危机意识，一直在医学领域寻求突破，来推出全新的生物疗法呢？ 你说的这个人均寿命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长度。那咱们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仅仅是想追求生命的长度的话，那我一点不夸张地说，很简单，延续生命的方式多的是，只要你加点厚，有钱。那大家看，现在医院里有些老人，不吃不喝不动弹，插着管子一躺就是好多年的人。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讲，他的确活着，但是这样的活着不过是为了满足家人的一点念想，那对病人来说，恐怕仅剩痛苦了。所以呢，如果生命只有长度，它没有质量的话，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呀，前些年看过一个报道，说的是浙医医院的一个主任医师，他面对疾患晚期的父亲，放弃了治疗，帮助他父亲安静的离世。说实话，以他拥有的医疗资源，他完全能够帮助他父亲延续生命。不能自主呼吸了，那就可以上呼吸机呀。心跳停了，胸外按压，你再打强心针。你不能吃喝拉撒了，可以静脉输营养液，接上各种导管。 那这样呢，至少能多活半个月到一个月。但是他父亲就说了，不想在走之前过这样的日子，丧失掉做人的尊严，那就莫不如趁着最后的日子，好好的跟这个世界呢道个别，安安静静的离开。而这位主任医师呢，他的心里自然是清楚的，即使他父亲这个病接着治，也不过是垂死挣扎。因而呢，一家人商量之后啊，就做出了这个痛苦而又理性的决定。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质量面前，他们选择了后者。那作为一名医者，我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他面临这样的抉择。我希望的大家伙能够两全，既长寿而且健康。然而目前简单粗暴的治疗方式，滥用针药的现状，却让大家无论是生命的长度还是质量呢，都是求而不得，甚至呢失去更多。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看过那个聋哑人艺术团的那个千手观音的表演。 很震撼 啊，非常非常震撼。那动作华丽啊，很整齐，那就是二十几个聋哑姑娘表演的整齐惊艳的那个舞蹈。这个舞蹈以前在电视节目当中播出也好，晚会的现场你去看也好，你看到这些姑娘，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舞蹈震撼还是觉得服饰华丽，我的关注点全都在他们坚强乐观上。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2017年咱们国家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网络一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或者是事件报告高达120万余份。那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已经走入了误区。这个是医生的悲哀，也是医学的失败。那如果还没有人站出来为改变这种局面做点什么的话，那即使有一天咱们人均寿命提升到80岁90岁，也不过就是有了更多的在世间遭罪的苦命人。所以啊，我们苦心研究了这么多年，研发出来的生物场治疗仪，它之所以在医学界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就是因为它是医学界的一项重大的突破，在不久的将来将完全打破仰仗针、药、手术治疗的局面，而且绝对安全，零副作用。因为它是通过复制了巴马长寿村的高地磁场来获得健康，经过了巴马人上千年的考验。那会儿在我们探访巴马长寿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里方圆几百里都找不出来一个卫生站，也没有挂牌的乡医。 为什么呢？ 你在那儿开诊所你准得关门。因为别人很少生病。没人生病你这儿不得关门吗？对不对啊？没人看病啊，你这个大夫你这个门诊开在那儿没用啊。那么我在对一位108岁的长寿老人进行走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用过药吗？他说你说的药是外地人都带着的那些圆片片吗？我说是。他说没吃过。那我接着问，那你没得过病啊？他呵呵的笑说，活这么大岁数怎么可能没个头疼脑热的感冒咳嗽呢？我说是啊，那遇到这种情况那你怎么做呢？结果老人呢抬起胳膊指了指天，指了指山，又指了指盘阳河水。 什么意思啊？ 他就说，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喝点盘阳河水，我就上那个百魔洞啊去坐一坐， 或者呢，我就晒晒太阳。那这些事儿呢，就都解决了。 嗯， 我就问他，那您这么做就解决这些事儿，您知道为什么吗？他摇摇头说，这上哪儿去知道啊，天赐的吧，我们吃的穿的不都是天老爷赏的吗？生了病不求老天爷，求谁呀？你看那些来我们这儿的那些个外地人，他们身上带着那么些个药瓶子，不还是没治好病那才上我们这儿来的吗？ 嗯， 听完了这番话，我就感觉眼前的这个老人，他的身上啊有一种道骨仙风的感觉。其实啊，巴马人都这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个儿祖祖辈辈长寿的原因，用科学该做如何的解释，但是他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那么这种敬畏之心让他们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巴马这块净土，保留了大自然馈赠的独特的地磁场，这才有了阳光中的远红外线、活性的磁化水、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他们拥有了长寿和健康。那也正因为如此，每年的春节一过，巴马的房子就开始供不应求了。 哦， 啊，春节嘛，大伙都在家里过，过完节以后，那些个被各种病困扰的人从天南海北的就跑来了。 嗯， 他们在这儿进百魔洞做磁疗。 嗯， 那说到这个，想到那个07年的时候，其实07年的时候啊，生物场治疗仪还没有研发成功。我接诊过一名患者，叫马国良，61岁，他们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是非常好，因为他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做买卖，搞企业，做得很大。可是呢，他患有类风湿这个病，长达23年之久。 这么长时间啊？ 是啊，他退休之后，这个病情就更加加重了。 嗯， 这天阴下雨了，全身各个地儿的关节疼痛，肿大，脚心呢就跟有火在烧一样，起不来床啊。患病期间，什么叫美洛西康啊、环孢素、泼尼松、甲氨蝶呤片，总之啊，那个抗炎的药、抗风湿的药、糖皮质激素等等，我也说不齐全了，现在想不起他到底用了多少种药，反正用了一大堆。 嗯， 效果都不好。后来他这个病啊，就发展到腕关节、踝关节、指关节出现了多个结节，这个结节会高出皮肤，颜色呢呈暗红色， 嗯， 一个个就像枣那么大。那么结节处的这个皮肤的温度明显低于正常皮肤的温度。 哦，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叫类风湿结节。 哦， 也就是说是类风湿的血管炎引起的。 嗯， 而且他这个炎症啊已经蔓延到血管，导致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那说到这儿，我再次的跟我们听众朋友要强调一下，风湿啊跟这个类风湿它不是一种病啊。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啊一说这个疼，哎，这个徐主任，我类风湿，我说确诊了吗？查过吗？啊，你的类风湿因子不知道，你没查类风湿因子，你哪来的类风湿啊？对不对？ 嗯， 风湿跟类风湿它不是一种病，虽然都是骨关节疼，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那么风湿性关节炎，它还能算得上是骨科疾病，而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是一种以关节滑膜炎为特征的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哦， 那它比风湿棘手的多呀，那当然得了这个病的后果也严重的多。 嗯， 因为呀，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从不局限于骨关节，而是全身。 哦， 因为病毒因素是导致类风湿的主要病因之一。那它们呢，不仅仅会破坏咱们的骨组织，还会使人体全身的免疫力下降，然后逐渐的蔓延到咱们的血管、心脏、肾脏、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眼睛，眼睛也会出问题，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疾病。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病人来讲，类风湿引发的血管炎还仅仅是开始 哦。 05年开始，他因为心前区疼痛、呼吸困难、心跳加快，上医院检查，查出什么病呢？叫风湿性心脏病，然后形成了心包炎，然后发现存在心包的积液，同样呢，就是由于类风湿而起。打那以后，他需要服用的药就更多了，而且每一段时间他都要上医院去做一次心包的穿刺的抽取积液，往心脏里心包那儿扎，把里头的液体给抽出来，不抽出来他没法呼吸了。每一次的麻药劲儿一过，那他的胸骨就出现撕裂般的疼痛。而且这个朋友呢，长期的用激素啊、抗炎药啊，他的肝功能又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然后接下来又诱发了消化道的溃疡。 病越来越多了。 可不是吗？一头没顾上，一头又起来了。他不管吃什么、喝什么，反正就是烧心、反酸，想要呕吐。到这会儿，什么东西都吃不进了，那药也吃不进去了。所以医院呢，找了专家进行会诊。会诊下来没有拿出什么更加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把人推我这儿了，说要不你找那个老中医人去试试，他主意多，说我主意多。来我这儿的时候，这个人呢整个人已经瘦得不成形了。我当时给他开了中药，他喝下去呢就吐出来了，他女儿在一旁急得掉眼泪，那怎么办呢？我就只能靠针灸给他来减轻一些疼痛。想要治疗体内的炎症，你这个病毒不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思来想去呀，我就对他女儿说，我说你爸这个人的身子骨啊已经再也经不起打针吃药片的折腾了，我说这样吧，你带你爸去那个广西巴马住上一段时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当时正在研发生物场治疗仪，就是以巴马为原型的。那里的那个高地磁场能够起到作用。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那你没别的方法，他药吃不进，那我就把他往那儿介绍呗。而且呢，那个时候通过我们的调研，就是巴马人，即使他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山林里，当地人就没有得风湿类风湿这个病的。但是对于这个人，他去了那儿到底能不能彻底治愈，这个我还真不敢打保票。但我肯定的就是跟他女儿说，上那儿去一定能减轻你爸的痛苦，而且他目前这个情况，吃什么药他吃不进去，这恐怕也是我目前呢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帮他们找了一个靠近百魔洞的住所，然后我就跟他女儿说，每天上午你搀着你爸到那个百魔洞里啊去坐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也行，两个小时也行，坐得动就多坐一会儿。因为这个百魔洞里啊，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它是整个巴马磁场最高的地方，所以它释放出来的地磁场不但对健康非常有益，而且会主动修复病人的病灶。而且我跟他女儿说，我说呢，他这儿有一条河叫盘阳河。这个盘阳河呢，是因为巴马这儿啊，它这个地方属于高地磁场，所以这里边的河水呢是属于磁化水。 这个水啊，水质很特别，它是属于小分子团弱碱性的活性水。我就跟他女儿说，你爸呢现在吃药吃的有严重的胃病了，你呢就让他喝这个水。你看现在咱们去做生物场治疗仪辅助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你也会发现，医务人员会把水放在治疗仪上，15分钟之后大伙就可以喝。我告诉你，这个水就相当于你到了广西巴马喝的那个磁化水 哦， 一样的那个河水，一样的磁化水，对胃特别好。这另外第二个，我告诉他，我说你晚上的时候啊，把这个水烧热乎了，给你老爸洗一洗关节，再加上呢，白天呢，到百魔洞里呢去做磁疗，啊，里边有地磁啊，那你老爸的疼痛啊，一定会减轻。他女儿呢，就按照我说的照做了。第二天晚上，我再去看看病人，病人很精神 哦， 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徐大夫往那个百魔洞里一坐，浑身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关节的咯叮咯叮的那种感觉，好像也轻了，我一看这个高磁场对病人，应该是有效的啊， 见到效果了， 可不是吗？我整了这么一个病人来，他一天下来就觉得好，那接下来这个病人各方面每天都上百魔洞去，一天天的见好。他女儿就说了，我每天晚上就用那个河水呀，给我父亲洗这个关节的时候，我发现我父亲那个红肿的关节一天比一天小了，消肿呢，而且他说我爸那个心前区的疼痛感逐渐减轻，心跳变得很有规律，呼吸呢也变得顺畅，也不用说总是去抽心包积液了没抽心包积液，呼吸变得顺畅，而且他说我爸能够正常的吃饭，吃完了以后还没有烧心的感觉，反酸的症状也明显的减轻。他说真奇怪了，我爸上这儿来身体真的是好了很多。那么我们再说我们这个调研团队一共在那儿住了半年，这个患者就跟着我们在那儿住了半年，他的腕关节、踝关节、指关节这些个地方多处的结节都已经消退了，而且关节疼痛几乎没有再发作。这期间呢，他回了一趟北京去过春节，春节他总不能还跟那儿待着，回家过节，顺道上医院做了个检查。 这回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那发现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常 哦， 而且心包积液没了， 没了， 给他开心坏了，他就怕抽积液，那长的针往里头扎，他不怕嘛，对不对？给他开心坏了，病人这个时候一看，哎呀，巴马这个地儿太好了。他就开始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就跟巴马那买了个小住所长居了。那么这些年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现在完全过得像个土生土长的巴马人。类风湿关节这个问题早就恢复了，风湿性的心脏病也没了，胃病也好了，而且在巴马跟一些外地病友啊建立起了爱心之家，干什么呢？就是帮助初到巴马的病人在那儿呢住下来，在那儿生活下来。后来他得知我们生物场治疗仪已经研发成功，马国良同志啊，他也非常高兴，他跟我说，其实这么些年来在巴马见到的这些外地来的病友，虽然说都是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能来这儿调病的人家境都挺富足，所以才能够到巴马来常住。那么有些条件不好的来一段时间承受不起这个花销，刚有点好转就回去了。所以啊，他就跟我说，有的时候啊，我在想，当年若不是仗着自个儿和孩子们有那么点家底儿， 恐怕也没有来到巴马的机会了。 嗯， 他说您现在研发出来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可算是为这些个病人解决大问题了，不用上巴马来就把病得到了缓解。 没错。 那这段时间呢，他也一直在关注咱们的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每天听到这么多的患者做过一次两次的辅助治疗，身体呢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他也非常吃惊。他就问我，徐主任呢，您这个不是复制巴马的长寿基因做出来的仪器吗？为什么见效比在巴马待上几个月还快？ 哦，比在巴马还要快啊。 他自己亲身体验呢。 嗯， 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半年，是不是？ 嗯， 他的病症好得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这巴马的地磁场主要还是氧，它对人体健康起到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生物场治疗仪它既要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型的医疗器械来治病，那这个效果它就必须要集中啊。 嗯， 所以呢，虽然是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但是我们采用了七块医用生物净磁作为基芯，而且呢是以梅花阵来摆放，那么它的穿透力就达到9到12公分。使这个生物场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但是安全，而且能量能够达到最大化。 哦， 所以在这儿啊，我就告诉大家，对于生物场治疗仪，常见的病症几次甚至首次使用它就有效。那么这个就是审批临床实验结果。那么我给大家选择性的说一下。 嗯， 高血压患者，大多数患者使用当天血压就有降低，症状就是头晕啊、迷糊啊，这些症状减轻。冠心病首次使用，胸闷状态有所缓解，以后心绞痛的症状发生率降低，阵发性心律不齐首次使用就改善，使用2-3次以后心率趋于正常。脑中风后遗症使用当天，肢体麻木现象缓解，肢体的障碍明显改善。神经衰弱使用当天，头疼头晕的这个症状明显减轻，睡眠的质量就提高。 嗯， 那么慢性胃炎你第一次使用，泛酸现象基本消失。那么慢性前列腺炎你首次使用，疼痛减轻，排尿较为顺畅，症状呢基本缓解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审批的代表性的疾病呢，都是首次使用即可直观的感受到症状的好转。 嗯，而且这个好转的速度都非常快啊，一般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症状的缓解。 对，其实这些结果啊，不是我张口就来的，全都是咱们承认的在临床试验中得到的真实数据，所以呢它能得到二类医疗器械的审批，能得到辅助治疗范围的认可。所以啊，这个昨天也很荣幸接到有关部门的邀请通知，生物场治疗仪有可能被选送参加世界医博会。 哦， 啊，咱们换句话说，不管能不能有这份荣誉，我想大伙儿最重视的还是趁着生物场健康万里行大型公益活动还没有结束，您抓紧时间来进行免费治疗，感受一下摆脱药罐子。那这个呢，就是我这个老太太以及我们全国对大家伙儿最大的愿望了。 嗯，没错，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大型公益活动还没有结束。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要是说不修复胰岛贝塔细胞，那你只能是靠降糖药胰岛素你来稳定你这个血糖，对不对？那我给大家讲生物场治疗仪，让大家免费去做辅助治疗，就是让大家真正的你近距离的你亲身感受生物场治疗仪的效果。因为我是有信心让 朋友都说好的 啊，当次啊第一次做有这个效果。因为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脉冲，一方面呢可以代谢掉你体内多余的血糖啊，一方面呢可以恢复你的修复你的胰岛细胞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代谢出胰岛素，是不是？哎，你现在要是做的话你就打电话啊，拿那个一千你报上名以后你约时间，因为他是需要时间的，他约你几点你就在那几点之前提前到。 行， 你做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失眠也好，你的便秘也好，你的血糖也好，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都会好，都会好啊。 好， 嗯，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谢谢你，新人哈。 不用谢，我跟你讲，这个治疗仪呢，你约好了以后呢，你赶紧就去啊，就去，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好吗？ 好，好，好， 哎， 好， 好嘞。 太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啊。 好， 再见，哎。 嗯，好嘞，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 这位朋友您好，我徐桂英啊。您好。 你好徐主任，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不辛苦。 谢谢你。 啊，不用谢我。您在这边在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了是吗？ 对。 嗯，您身上都哪些个病啊？ 我身上是很多种病，我简单说啊。 啊， 我最重要的是中气下陷。 啊， 脾胃、胃下垂。 啊， 胃、脾不工作，面临死亡。 哎呦哎呦，这么严重啊！ 啊，我在去年中秋节， 嗯， 到今年三月末， 嗯， 我是强活过来的。我脾胃不工作， 嗯， 我简单说啊， 嗯， 有失调，屎尿横飞， 嗯， 不能多吃 啊， 背过拉一炕，我一天只能喝二两小米粥， 啊， 早上一两，晚上一两， 啊， 我没有体力， 啊， 面临死亡，走道走不动， 啊， 室内厕所也只去不了，只是把肚子五花大绑的绑上， 啊， 我一人生活，好歹算活过来了， 好歹活过来了，那都是邻居帮你忙了是吗？ 邻居帮不上忙，我自己想办法啊。我告诉你啊，我得了大补元阳的方子 啊， 十八号在指导下正式开始服用， 正式开始服用。 到五月四号， 嗯， 就这么几天，到五月四号， 嗯， 我从进食和大便排泄物就看着了，我的脾开始工作了， 开始工作了。哎呀，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有两百年的历史了。 对，我听你讲了， 嗯， 我感谢您大爱的精神。 不用谢我，您信得着我，您愿意用，那就才能产生奇迹。 这是 啊， 天助我也，千载难逢 啊！天助您了，用上管用了。您再往下说说，嗯， 我表现就是这个没有体力， 嗯， 活动不动了， 嗯， 走道三条腿也走不动， 哦， 我膝关节、腰关节都没有病，就是什么呢？ 啊， 没有气，肚脐到胸口窝没有气 啊。 左棍走十步八步就得休息一下 啊！ 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啊， 现在你听你的声音就不像有病人呢。 我告诉你 啊， 我现在拎着棍走十分钟可以不休息。 哎呀呀，真不错，真不错。 我拿一块砖呢， 嗯， 都拿不动 啊， 现在能拿动了， 能拿一块砖了啊。 救了我的命。 救了你的命了， 我感谢您 啊。不用谢不用谢，这个呢就是咱说了啊，治病天经地义，就得吃药，吃药治病， 但是您现在做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 对，我听你介绍了，这玩意儿我才做三天嘛， 才做三天， 我有前列腺的毛病， 嗯， 我就是夜尿多， 夜尿多， 白天一共尿六两尿，晚上能尿三斤， 哎呀，这还睡什么觉啊？ 哎呀，不影响睡觉，我有办法 啊， 就是后半夜 啊， 一两点钟尿床，现在也不尿了， 哦，现在不尿床了。 尿床了， 原来还尿床， 为什么尿床呢？ 啊啊， 有尿来不及，我就得铺上塑料薄膜，顶上铺上那个洗干净的破衣服垫的。 哎呀，这日子过得受罪呀，您说是吧？ 我是活是活遭罪， 真是活受罪。 大夫救了我的命，我感谢 啊！ 我以后啊，希望有更好的感觉。我想问你一句话 啊啊， 我这个脾呀 啊， 能不能恢复到老年人的正常进食习惯，一天五六两粮 啊， 那个脾正常工作，大小便能大便能正常， 肯定的告诉你能。 那我就知足了。 那现在呢，我说的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您首先针对一个地方进行治疗，您别三天换三个病， 啊、 知道不？哎，您针对一个什么地方进行治疗呢？我建议你啊，你让这个工作人员呢，首先针对你这个胃这个地方，你做那个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足三里穴，那么你的主肌呢就搁在你的腰这个地方，你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做了以后呢，你之前的中气下陷、胃下垂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它能得到改善，你胃不下垂了，它能搁得下那个东西了。你吃进去的东西它能装得下了、 啊、 你说你吃个三两半斤的一天那才行，对不对？ 对， 能走十分钟了，但这还不是我认为最好的。我认为最好的，你拿两颗白菜啊，你能从菜场里提了回家没啥事 啊， 两颗白菜可比你一块砖重多了，两颗大白菜， 对 不对？ 对，相当于两块砖。 对呀、啊，就是得有个一块半到两块砖，你拿着。 啊，有。 对，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的远红外线，它有非常强的杀菌、消炎、消肿。前列腺肿啊、肥大呀、啊，你这个小便就不对头了。 对。 哎，你有炎症，你有增生这些个问题，这个远红外线它给你解决了。所以你虽然做了三回。但是现在你晚上不用湿着睡觉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仪器，那么你家里现在也有着药，对不对？这些把它都吃着，再加上生物场治疗仪，它的远红外线，它的地磁，对你的病灶区进行一个细胞的修复，所以你的治疗效果它才会这么好啊。 都 有，你慢慢慢慢人就调过来了，然后你这个人就不是老态龙钟，你走出去、 哦、 他就有这个精气神儿。行了，今天我觉得、 哎、 听见你这个状态我特别高兴、 我打断你的话，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啊，您说啊。 这个生物场治疗仪 啊 是很昂贵。我想那样、你想有办法吧，价格能低一点。 我尽力而为。 啊，对，这个价格就低了很多。 啊、 要是推给社会，这个很多人都望而生畏啊！ 啊，我尽力让大伙儿能够抱着回家，能够用得起， 啊、 好不 好？谢谢， 好不好？ 谢谢，好啊，谢谢。 好， 主任，你辛苦了，你应该注意劳逸结合 啊！ 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健康的保证。 啊、 好了、 啊， 再见。 好好好， 谢谢。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好好、 哎、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那个我吧，主要是68年上山下乡以后得了一身风湿骨病，那个腰椎、颈椎，就连这个踝这个网球肘 膝盖还有踝骨，哎呀妈呀，这些年都给我折磨的痛苦。结果吧，我从那个我来了两年多了，使用这个机器以后吧，我感觉就是它这个机器当时立马就能给你缓解，比如说颈椎落枕了，做一次就好。就是这个肩周和这个网球肘哪块都能做，做了吧这腰啊，天天也做一次缓解一点，做一次缓解一点。那我现在今年我就没犯病，我都哪儿都能去，还能天天上那个江边大平台那个跳操去。哎呀，我告诉你，要是一到那个啥的时候，这个腿呀、呼呼冒风啊，就哎呀，你就不知道怎么搁着你都不行，都难受。穿多少你都冷，我也没少吃药，这个药那个药也住院，牵引 都还住院了。 哎呀妈，住一年住好几次。跟你说，我是会计师，这个颈椎是伏案工作几十年，也想完全解决不可能，但是它缓解 很多。 2年多，我现在就离不开它了。我天天，我啥都不用，来了就得做它， 我必须天天坚持。我是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成员，但是我住了院回来以后，就是腿左腿或左手这一半身子不灵活，就是走路啊，不能走，对，老头在这还是给那个棍儿指着我，谁能不丢我的衣服？我慢慢的来吧。我出去溜达的时候，村里的邻居都说：“怎么他那么重嘛？”是比较重，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能走，我吃口都是慢慢的，一步一缓的走。说个真的，我没得这个病啊，谁也不能体会自己身上是怎么个情况啊。我得这个病，我就觉着浑身发沉，死沉的，走路啊什么都挺费劲的，再就是浑身发胀，我的这个胳膊、腿、脚啊，全部是肿的。以后我去问那医生，我说那我的手老肿啊，走路还不行，腿也肿，是什么原因？那个医生说，那你成脑血栓后遗症了，你将来就是还是得瘸，还是得肿嘛。但是我挺会信的哈，第一天去做，第二天我试一试，第一天一天。哎，昨晚跟着就觉着挺松了的哈，这个手啊就觉着不发胀了。但是我这一看呢，我感觉有这个感觉，就是觉着哎，这控制挺起个作用，自己还在那疑惑，疑惑是啥？可能有能起作用，所以我自己就是好啊，它有缓解，那我再来两天，再去坚持两天，那个一个星期以后，每天都有感觉。每天都躲着，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轻。我自己心想，哦，这个东西好使，那我还去。所以我一天坚持到现在，按照那个脑血栓这个治疗方案，那个试试不都有吗？我就每天得按照它去做。晚上呢，我就宝贝卧着绷着，反正这个治疗仪不离我的身。现在的生活，一切包饺子、做面、擀面条、蒸馒头，一切我都能干。在我们村儿啊，谁人都说，哎呀，咱村儿这一些个得脑血栓的，你也不算个听的，哎，你觉得挺好的哈。在这里我给觉得这个治疗仪给我这么大的作用啊，哎呀，我真感谢，能使得更多的人得到健康。 全新的生物疗法，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